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36章，摄像头。 我想你了，李琴叔。 李琴叔手被青筋危急，然后极其迅速地挂断电话，没有给出一句回应。他一时间心软，自然不能改变什么，还可能因为突然挂断电话而让袁子峰更加的受伤。而在袁子峰看来，他话里的意思都说得这么明显了，李琴叔不仅不回应，甚至懒得听他接下来要说的话，这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啊。住院的第三天，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连打游戏的兴致都没了，一副看破了生死的模样。正午的时候，袁子峰连外卖都懒得叫，盯着手机里的数学题看了会儿，开始解题，然后把答案一一的发给赵熙。 这人放假回家都在做题啊，简直了。 没一会儿，敲门声突然响起来，他懒洋洋地提高了声音。 接。 房门被推开，袁子峰本以为是打扫的阿姨，也就没太在意，却不想进来的人径直走到床边。 起来。 居然是李雨锦。袁子峰眉头一皱，眼神都没挪动一下。 等会儿，我先做完这题。 这道数学题有点难，袁子峰足足解了20分钟才有点头绪。他迅速在备忘录里写下了解题思路，然后截图给赵熙发过去。对方回了句大恩不言谢，他这才坐起身看向李雨锦。 有事？你知道最近经常跟小叔身边的那个男人是谁吗？ 李雨锦直入主题地问道。袁子峰一顿，莫名其妙地笑了笑， 合着李雨锦还是挺介意李琴叔身边有其他人的。 笑什么？我很认真地在问你。 李雨锦的表情是难得的严肃。 我也不清楚他背景，不过我知道他最近和李琴叔关系挺好的，处于那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。当然了，或许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俩人其实已经在一起了。 我问的不是这个。最近我在医院发现了不少鬼鬼祟祟的人，按理来说这里是单人看护病房，不会有这么多的闲杂人的，可是最近来给我换药的每天都是不同的面孔。 什么意思？你意思是有人监控你？ 我的房间现在已经不方便说话了，我之前观察过你的房间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我倒不是很担心，我主要是有点担心小叔。 你惹的仇家跟他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那些人又不傻，找你前男友出气啊？ 你之前不也找我前男友出气吗？ 这逻辑居然诡异的重合。袁子峰一时语塞，顿了顿猜道， 这不一样。 都是出气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在他们看来，我为小叔而出柜，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，那他在我心中的地位自然是非常重要的。既然如此，他们要找我麻烦的话，你确定他们不会对小叔下手？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我不方便露面，所以最近这段时间麻烦你看好他。 不用你说我也会。 还有那个叫做林芝的。 李玉锦站起身来，往上挽了挽自己的袖子，一只手扶着墙壁淡淡道， 他很可疑，不过我现在手底下没有什么可用的人，查不出什么来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希望你可以查一下。 知道了。你刚进来的时候腿不是好好的吗？现在又装什么呀？ 当然是装给想要看的人。 李玉金转过身，用一种特别艰难的姿势往外走。 万事小心，走了。 如果不是李雨锦说，袁子峰还真没想过那林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毕竟这个人看上去挺靠谱的，还是云乙介绍给李琴书认识的，按照常理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袁子峰想到这儿，眉头一皱，好像意识到什么，猛地掀开被子跳了下去。他看到之前林芝摆在桌上那水果篮，他不太喜欢吃水果，所以根本就没动过。袁子峰坐在沙发上，把里面的水果挨个掏出来，没发现有任何的异常。难道是他想多了？视线从水果篮上扫过去，他突然一顿，眉头迅速皱起来。水果篮把手的里侧有一处极大的缝隙。把水果篮提起来，袁子峰的脸色突然变了。缝隙里居然卡着一个针孔摄像头。虽然放在这里并不能看到屋子里的人在做什么，但无疑他说的话肯定会被那头的人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李雨锦果然没猜错，这林芝真的有问题。还有问题的话，那云乙会不会也有问题啊？袁子峰心里暗骂一句，却又把水果篮放了回去，以免打草惊蛇。之前他和李雨锦谈的话，那边的人恐怕已经听到了。他如果马上揭发林芝的身份，李琴书那边可能会有危险。他想了想，只有找李雨锦商量，配合着演一出戏了。随后他给爷爷身边的刘叔打了个电话，聊了聊日常后才直入主题。 对了，刘叔，您能帮我查一个人吗？ 小少爷，这是遇见什么事了？ 刘叔的声音立刻变得紧张起来。 我没什么事儿，是我一朋友出点事儿。您帮我查一下，不过这事儿您别告诉我爷爷。 这我可不敢保证，要是对小少爷您不利，我是肯定要跟老爷子说的。 行吧，您想说就说吧，那麻烦您先帮我查一下，我待会儿把他那名字和照片发您手机上。 刘叔那边应了声，袁子峰这才挂断了电话，视线不动声色地从水果篮上扫过去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